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六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啊，这是我们第六季的第八集。 嗯哼， 那大家过得还好吗？ 不好， 有点累， 超累， 好累。 我前天还中暑， 好忙，好累。 对， 那要不要报告一下为什么而忙，为什么而累呢？ 我其实超不想分。哦，我已经准备要开始了，但你打断我。 Sorry， 我想要无缝接轨一下，结果你还是要这样子。 你现在到底分不分享？ 分享，只是因为我不想要，其实每一集都告诉观众说我好累，因为我觉得会把那种负面情绪带给大家。 嗯， 但是我真 的 好累哦。 负面的情绪， 真的累到爆了。 但是有负面的情绪一定要排解。 对， 说来听听吧。 好好好。你们知道我刚刚 跟你分享， 就是准备跟你们开始录音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会赶快回到家吗？我真的是用冲的，因为我从捷运站骑脚踏车回到家的路上呢，开始下雨了，其实就有点飘雨，然后越下越大，越下越大，下到我必须用手遮在我额头，要不然我眼睛会一直被那个雨水，因为我正在前进嘛，那雨水相对我来说就是斜的，对不对？ 嗯， 是吧？对，所以它就一直刺到我眼睛。对，我现在头发是湿的，所以我等一下如果打喷嚏啊，然后擤鼻涕啊，喝热水的话，千万不要留言说会有这些声音哦。 都是自然的，没关系， 都是自然的， 我们就是一个自然的节目。 对，没错，我现在头发是湿的，然后旁边还有一杯热茶，还是我刚刚请我的小助手赶快泡给我的。对， 我相信辛苦都是值得的。 中间一度我很想要赖李希杰或是打电话跟你们说我可以这一集不要录吗？其实这三集我都有这样的打算，你知道吗？但是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看到最后我能做到什么地步。 不是说你等一下录完第二段就先走了 就先睡了是不是？没有，我现在已经在家了。 先沉默一阵，回到家就好了。 欸，你还是没有分享啊。 就是我近况啊。哦，为什么累？ 哦， 唉，就无止境的加班，做不完欸。然后我常常看那个，就是 Facebook， 就是说，七种就是你最要不得的上司，或者是什么十种你最要不得的同事，全中， 全中， 全中，就是什么不能怎么把人家放在对的位置啊，或者是什么只想到向上管理啊的中阶主管。因为你的中介主管如果一直想着向上管理，完了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哦，天哪天哪。而且你还因此而变得没有时间去找别的出路。 对，然后他就是把我时间塞满满的。我跟你讲，我现在的工作真的是 不太需要用脑，但是他就花我好多的时间。 我相信会改变的。 哎，我现在发现， 可是我都不是柯文哲都已经当选了吗？不是现在已经要改变了吗？ 改变成真，哎，会改变，但不一定是真的好的改变， 哦，对， 是吗？嗯， 所以 说到负面的情绪， 嗯， 哦，不好意思，我好像插了你的话， 没关系啊。 请说， 其实我只是想说，好，你们。我只是想说，其实我觉得各种听众朋友应该有类似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就会被困在一个地方，只是花你很多时间，就是绑住你的人，其实没有绑住你的心。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要不要留言给我，让我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那我们就让听众朋友们听了这段之后，留言给蓝豆丝， 给 他一些想法。不管是不是建议，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一些问候， 你这个症状有点像是玩股票的时候被套牢， 有一点， 对对， 就是一直出不来，就想说好没关系，我就再继续看它能多少，反正我就 是 一直买低买低。 所以你是在头部公司上班吗？ 没有，我不是在头部，我在头部。没有没有，我不是在投顾公司上班，只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我只是想要把我的事情真正的做完，就是我也不想要丢个烂摊子让别人收，就是一种就是很想要把事情做完，但其实事情永远做不完，没有这种觉悟，就会变成一直拖到自己的时间，就是很想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做完这样子。 我还是祝福蓝豆师这个样子的状况会改变的， 真的。希望成真， 我们 改变，成真。 我们也有一个可以要帮大家报告的事情， 什么事？ 不好的事情。 哦， 什么事？ 就是我今天上班呢、啊、也是很忙，到现场去修东西，然后维护，然后弄东弄西，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也是在跑行政流程的一些资料，一直忙到三点多的时候。我就打开了我们公司的那个留言板，想说看一下今天公司发生什么事情，值得分享的事情好了。打开来看，看到二号啊， 是怎么？ 看到二号就是有一个同事他离开了 啊， 就离开了， 在工作的时候吗？ 不是，就在家里就离开了。然后我很错，因为他并不是我。认为 他是自我了结了，然后这个同事他之前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乐天派，哎，至少说为人很豪迈，这样看到你都会啊，俊杰啊，最近过怎样啊，维刚啊，最近过怎样， 热情打招呼的那种类型。 对对对，他是就是那是会帮你忙的那种人，就是因为他是工会的嘛。嗯，对。 结果我看到这个消息真的很沮丧，也很难过，后来就。陷入了低潮的情绪之中， 对，然后你就想说，哎，为什么他会自我了结？ 嗯， 哎，为什么他会自我了结？大概就是因为他跟他久病这件事有关了、 啊。他有久病吗？可是你不是说他遇到人都很热情的打招呼吗？ 那是我认识他， 我 离开我 们表面上认识 他，我离开那个这个维刚现在这个同事现在上班的地方之前，他还没有发病。我是说他身体上还没有发病，他心理上可能一直都有一点忧郁症。那然后他这前阵子呢，就是小中风，大概半年了， 就有这样子的遗憾的事情。 可是小中风他可以慢慢的康复复原、 嗯。他很喜欢喝酒、抽烟、 哦， 然后可能因为他的小中风导致。之前会找他喝酒抽烟的那些朋友呢都不敢找他，因为他去了他也不能参与这些活动，导致说他的乐趣没了，然后加上他有忧郁症的那个情况，所以就选择了自我了结。 你怎么办？我觉得我们的开头好像都很负面。 那我讲一点开心的好了。 怎么办？我需要先 没有，我是觉得 好啦，我是觉得不要 心里是不是很 纠结， 对，有一点 逃避这些负面的东西。 因为有类似遇过这样的朋友，然后但是他们后来选择不一样的做法，也有像你的同事这样、嗯、也有不是像你这个同事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就是一种就是一直要充满着选择，就要看你怎么走。 好，这实在是太沉重了，我们的开场实在太沉重了。那希姐是不是要来分享一些比较值得分享的事 情？好，我这个本来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好，就是好上礼拜我接到了一个Tutor ABC 这家英语线上教学公司的 sales 的电话，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忙，我就随随便便就答应他说好啊，试听礼拜一晚上七点我有空，试听。但是我内心里头其实是非常排斥英文对话，尤其是跟外国人。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脑子，我现在还是不懂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答应那个 sales 今天就在我们录这一集的今天晚上七点的时候给他一个一小时的机会来跟我一对一对话，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就是今天了嘛，刚刚晚上七点的时候就开始跟 QABC 的那个 女老师。 哎，我先，你不要破梗。哦，我在还没开始之前，我跟维刚说，哎，你可不可以带我上课？我真的很不想跟外国人对话。我跟你讲哦，我推测哦，这次来上课的老师应该是一个妹哦。然后维刚超伟才被我说服一点，就是 我只是想要看到底是不是 对。没有，我跟他讲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是男的，所以他可能推测说，哎，找个正妹老师来给我上课。我会比较有意愿， 增加中奖几率。 殊不知我现在已经33岁，不会轻易被女色给诱惑，所以说呢 完全没有效果。 但是果不其然，七点钟来的时候，上课老师果然是个女生，而且我怀疑他们有用大数据哦。 嗯， 因为他挑的那个老师真的就是我的菜， 而且他一直说你很棒， 他说、哦、 你真的很棒， perfect wonderful， 你做得很好，你很棒。 You are so good， 让人真的很有自信心。 对啊，对啊，哎，然后就算我跟你讲，我把那个荧幕遮起来，我也觉得这次的线上教学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因为我发现我并不是一个完全害怕跟别人用英文沟通的人。就是老师有讲，他说我不是那种会只回答一个字 good。I like it， 类似像这样简单回答 的那种人，就是我会试着 讲完整句， 对，就算我不懂那个单字，我会试着去描述我不懂那个单字给对方听。 嗯，真的很棒、 欸、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小时左右的体验是还不错的。如果有朋友想要学英语的话， 欢迎报名 Turtle ABC Turtle。 但是如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那个 sales， 因为我哎、欸，老子就在开始之前我就跟维刚讲，就算那个来的真的是个妹，我也不会付半毛钱给 Tutor ABC， 或者是 Tutor ABC、不会付钱给 Tutor ABC。 所以呢，我觉得我有点亏欠他，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我身上。所以呢，你们可以透过我给你那个 sales 的电话，你稍微帮他赚点业绩。因为我听维刚跟我讲说啊，他的女朋友曾经也是跟我一样遇到的 sales、tutor ABC， 然后也试听了一堂课， 结果他女朋友不上，就那个 sales 就哭了。我觉得他们非常可怜了、 他们一定有很大的业绩压力。 对啊，所以说啊，我觉得我的 sales 也是很可怜的。如果再能弥补一点我良心上的不安的话就是如果想上英文就先跟我讲，我再给你那个 sales 的电话。 转介， 对， 不收中介费。 对对对，不收中介费。 那我再补充一下、tutor ABC 呢， 好啊好啊， 我舅舅已经大概快60几岁了，他有在上哦、他有在上课。 那他现在英文能力 如何？然后我必须要说 ，Tutor ABC 就他其实就是你想上什么，你想聊什么，他就跟你聊什么。当然，他也会在你想聊的范围内去帮助你的补充你的听说读写。尤其是他会、比如说你想聊旅游，他可能给你一些旅游的里面的单字，然后让你练习跟他对话。我觉得这反而就是你会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他再补充你，你就更有兴趣去学。所以就是他是每一个区块每一个区块帮你补强，不会说像死板板的从 A 教到 Z， 然后再教听写，再教什么文法，他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你有兴趣的区块，然后他去帮你做补充。我觉得这样学习起来蛮有效率的。 你觉得他英文能力有上升吗？ 我觉得他就变敢讲英文了，因为他其实不是， 但是没有上升， 不是， 但是敢本身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对啊，你有勇气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讲什么，然后或是你懂他在说什么，或是你听得懂这一种东西，我觉得就够啦。所以就不是说英文能力到底要 变多吗？ 智慧倒是不会太多，因为他以他这个年纪，他教他家教背单字，没有那个。 我觉得我有这个困扰、 去背单字，我觉得就比较不会。那 我们的 Turtle ABC， 蓝豆丝老师 就交给我吧， 想法吗？ 哎，观众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Turtle ABC。 Turtle ABC 就是我们上完 Tutor ABC 的试听之后，我们决定聘请蓝豆丝来帮我们使用视讯软体，仿照 Tutor ABC 一样的模式，我们开设一个 英文教师叫做 Turtle ABC， 刚好跟 Tutor ABC 相反，我只教我想要教的。 不是学员们想学的， 不 是老师想上的。 对， 好，那我们会试试看，但是不会放给听众朋友们听， 不行， 不会放给听众朋友们看。 对， 除非我们上出口碑了， 就是我们两个自己上完之后觉得英文能力大幅上升，然后觉得哎，这不跟听众朋友分享不行啊，一定要让听众朋友来上上蓝豆丝的课， 来上上蓝豆丝的 Turtle ABC。 对 对， 上过才知道好， 可能机会会分享给大家哦。现在是会员限制的哦。 对， 嗯， 好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一集你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一开始的开场白就有点那个，但是现在讲一讲好像在给听众就是哎，其实我们在忙碌之余啊，其实找到有兴趣的东西开始学习也不是为时太晚。 嗯，而且也会让心情开朗起来。 对啊，人生就是这样，一定有低谷，可能长期你是在低谷里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让你开心一点的事情。像刚刚我们聊一开始聊的话题非常的沉重，自从生命中出现了李希杰这个人之后，他就带来一些光明在你的生命中，所以呢，你的心情也会在不是让你痛苦的那段时候是开心，这就是让你存活到现在的理由。 高高低低嘛， 对啊， 总是会有的啦。 大家都说我是开心果，嗯， 谁？ 好了好了， 我 好了好了，我们来回归正题，这一集要聊什么？哎、欸，我们很难得开场讲那么久、欸，哎。 哦、 开场讲了十五分钟了。 饮食的次文化， 饮食的次文化啊，饮、嗯、食的次文化。好，等会回来哈。 OK。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我们这一集要聊饮食的一些次文化，也就是有一些饮食的禁忌。那你们知道饮食的禁忌有哪些？举个例， 回教徒不吃猪。 好，回教徒不吃猪嘛，有些人不吃牛肉。 嗯， 然后有些人不吃两只脚的。 嗯， 肉类他不吃，有些人不吃海鲜、有些人只要是肉类都不吃，他是素食者。那素食者又有分哦，什么奶蛋素、 全素还是奶蛋素、 全素啦、锅边素、方便素、中午素、 早上素、 早上素、各种素、 初一十五素。 对、 对，初一十五素， 还有初这个星期一无肉日。 嗯，对，那还有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很多国家都不吃狗肉，但是 很多国家也很吃狗肉。 对，但是有些国家就吃狗肉。 嗯， 有些国家会吃昆虫，也还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主要蛋白质的摄取来源。 嗯， 各种各样的饮食禁忌跟文化、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禁忌或喜好或文化呢？ 哦，我先开始好了。 还是好，蓝豆丝先，蓝豆丝先好了。 他毛比较多， 我们今天默契都不大好，常常打在一起， 没有时间培养啊，一回来就直接 say 的。 蓝豆丝说吧，分享吧。 好像我大概从七八年前开始吧，我就不吃牛肉了。我小时候吃牛肉，然后 是基于什么理由呢？ 基于什么？对，基于什么？我刚刚就想说这一题的主题是这样子，所以我是为什么开始不吃牛肉呢？我到底什么原因不吃牛肉？我还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就 Google 了不吃牛肉的原因，发现都不是。那我到底为什么开始不吃牛肉？ 很多人不吃牛肉，有比如说我有认识属牛的不吃牛肉 啊、然后家里有种田的， 就是、跟人家 种田的不吃牛肉， 不吃牛肉， 朋友不吃牛肉，你就跟着不吃牛肉嘛。 哦，有可能就是家人的习惯不吃牛肉，或 是 说、 所以是家人不吃牛肉吗？ 我家人吃啊。我以前吃啊，我以前吃牛肉啊，我以前在牛排馆打工，然后就牛排馆餐厅，就是一个西餐厅啊，工作过。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吃牛肉，因为牛肉很贵，很贵，一个套餐要上千元起跳，对一个穷学生、高中生来讲，怎么可能去吃那种东西呢？对不对？所以 那 时候很喜欢吃。 转折点到底是 什么？ 就有一天我真的就可能遇到一个朋友吧，然后他好像就是他就不吃牛肉，所以就是变得，因为那个朋友是 男朋友吗？ 不是不是、 哦、 我不会为了男朋友改变什么，哈，请不用相信那种鬼话、啊啊、 是是是 对，我就是做我自己哈。 所以那个朋友不吃牛肉你就不吃？ 对，因为每天都要跟他吃中饭，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攻读的关系，就每天都要跟他一起吃中饭，所以就是他就必须挑不是牛肉的东西吃、 哦、所以你是基于礼貌不在他面前吃、 嗯、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他不吃了，你还故意说我们今天去吃牛肉面，这不是很欠揍吗？或是说我就是想吃牛肉面， 但他可以点水饺啊。 可是其实就三餐里面就这一餐我不吃，我真的不会怎么样，而且我还有六日，如果我想吃的话我还有六日，我不会就想要在故意不吃什么东西的朋友面前去点那样东西、嗯、这样我不要去跟他吃饭就好啦，不是吗？好，反而好像是从就那时候开始也觉得说长期下来中午不吃牛肉也没怎样啊，就是也不会怎样，然后本来家里就比较少煮牛肉。对啊、 那换另外一个那个尖锐的方式来询问，就是、嗯、那你现在是信仰就是不吃牛肉，一点点都不吃，吃了反而会作呕反胃吗？ 我好像还没有试到吃到牛肉的样子、欸、可是我有闻到牛肉的味道的时候、欸、我发现真的不太舒服，就是已经太久没有闻过牛肉的味道了。所以反而就是人家的牛肉面是香的，对不对？对我来说、嗯、牛肉面不是香的，它不是臭但是不是香的、嗯、所以我觉得好像 是 体质也是有被影响到。然后我的研究所老师我的教授他是吃素的，所以我们导生聚餐的时候他都是吃素的便当。所以我们 那大家有配合他一起吃素吗？ 他是说我们都可以点有肉的啦，但是我们就会比较点肉味没那么重没那么香的， 基于礼貌。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导生聚餐也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每餐都要跟他一起吃，就那一餐不要吃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所以然后后来是因为就想说就是不是有人推广无肉日吗？因为如果吃太多肉类的东西的话，好像会造成什么地球二氧化碳增加。对不起，我是一个渔夫，我就真的听得，就是觉得我真的相信这种，就是如果牛越来越多，它吃掉那么多草，然后二氧化碳就会增加之类的。所以我就是想说，尽一份微薄的力量，就找不要吃肉的好了。所以我就是因为礼拜一太。不行吃肉实在太可悲了，因为礼拜一要上班还不能吃肉、哦、怎么办？所以我就只好初一十五跟着大家一起吃素，这样子也比较好记，也比较容易买到素食的东西吃、嗯、这是我本身的个人习惯、嗯、 那希杰呢？希杰有什么感想或者是自己的经济吗？ 我先分享我自己的经济再回答丹豆斯刚刚那个的感想。 好吧，请说吧。 我自己呢不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少，几乎都吃，但是有一个东西我绝对不吃，就是瓜牛类的东西。 那也很少见吧？ 我曾经 去法国才吃得到吧？ 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螺啊， 螺也是， 螺都被我归为瓜牛类。像那个，我有曾经试着要去尝试过，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多尝试嘛、嗯，所以我就夹了一块放在自己的嘴巴里头，咬了一口，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脑海中自己会幻想出它还活着，然后放在你嘴巴里头那个黏糊糊的感觉。 哦、那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个蚵仔， 蚵仔，哇、哦啊， 蚵啊煎， 蚵啊煎吃啊， 可是它也是在壳里软软的， 长得不像瓜牛， 比较不像瓜牛， 它一定要是有两个触角那种， 哦，有两个啊，螺旋状， 然后那个。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看那个伊藤润二有一个漫画叫漩涡，严重影响到我的那个讨厌瓜牛类， 所以它可能不是味道，或者是它就只是一个想象中排斥， 对，心理上的恐惧，瓜牛类的恐惧。所以前几天跟同事出去吃饭，他们叫了一盘瓜牛类的东西，我是连碰都没碰，对，然后大概就是这个东西。然后不喜欢吃的有就是两只脚的动物， 鸡肉， 鸡肉我会吃，但是我不喜欢， 不刻意吃， 不会。如果去点餐的话，我不会特别去点鸡两只脚的动物啊。但是如果是什么鹅肉啊，鸡，有人点的话，我会把皮剥掉，哦，就是不吃它，因为我看到它那个鸡皮疙瘩，我就会 起鸡皮疙瘩。 我不会起皮疙瘩，但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很恶心，就是大概是像这样子。 所以你的饮食禁忌是以该食物生前生后恶不恶心来决定， 可以这么说。然后关于不吃牛肉这种事情我有心得， 说吧。 基本上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是不吃牛的，你知道，或是纯吃素那种，我是真的很讨厌这些人，你知道吗？ 可是他们做环保 我不管他他妈是不是在做环保， 他妈妈没有做环保，他在做环保。 我说明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是新来的，你可能不知道他不吃牛，然后你可能新来的时候通常是不是都会有迎新会，类似像这样子的活动，谁不知道，谁知道他不吃牛啊，拜托。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建议去吃牛冻啦，对不对？有些 专门做 牛 肉的料理， 然后或者是火锅店呢，基本上大家都会一定会点牛肉嘛， 黑格子牛 然后说我不 吃牛顶级的牛那这锅， 对， 这锅就结束了。 我要表达老子你他妈不吃牛干我屁事 但是他如果没有表达说你们可以吃我不夹到他就好， 这种人还好这种人但还是会厌恶。 我还是会厌恶，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要一起吃的感觉嘛。然后但是就是说你不吃牛导致大家一起跟着去聚餐的人都不吃牛，这种真的是厌恶。因为我 很困扰， 我就是想吃牛，我今天为什么我比你资深我要听你的话呢？我为什么要配合你？ 但是如果 谁才是老大， 我们将心比心啊。如果今天主管邀请大家去聚餐， 都点 法国餐厅，瓜牛满桌。 我跟你讲，没有 沙拉酱也是瓜牛做的。 没有不可能瓜牛这种食物算是很 太冷门了， 但是牛这个东西 太热门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甚至有时候大家今天老子就想吃牛肉面，结果你跟我说你不吃牛，如果说他很不巧还是你女朋友，我操，那更麻烦了。你以后跟他约会，你再也吃不了。两个人一起吃牛肉面那种感觉，本来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是不是就没了？ 对啊，而且现在还有牛肉面节，还有冠军牛肉面。 对啊。 等一下，那这样你不就跟蓝豆是水火不容吗？ 水火不容，我跟蓝豆是一向都是水火不容，但是我们却是好朋友。 这是有很微奇妙的硬凹， 很烂。 那蓝豆是会讨厌这种人吗？我就不吃牛，为什么这个前辈还要这样定我？ 但是如果是说一开始进去的话，我相信在那一个牛，即使是卖牛肉面的餐厅，就像我刚说的，也有别的选择，一定有别的选择。就是那我觉得在不伤人的情况下一定有非常那个，他绝对不会想跟你杠起来。 但是我想表达是说，你总是会有遇到说那种为了某一个人而大家改成点猪肉的情况吧。 没有啊，现在哪里有， 就是，你们都没有遇过吗？ 我有遇过， 我有遇过啊， 但是我就忍气吞声的，不是忍气吞声，我就欣然的接受。 你说出你心里话，抱歉， 我欣然的接受，还有鸡肉可以吃 而已。到底你想吃肉，想吃多少牛肉，你之后 除非 都有， 我认为我大概可以了解。比如说火锅有好多种等级嘛，188也有火锅， 可是我 588也有火锅。 听我说完，我觉得这是一种伪君子的行为。 怎么说呢？ 你不要 在座的大部分人 聚餐啊， 不是啊，有时候就是迎新就是为了他而办的、啊，懂吗？ 那你都欢迎他 了， 那就要迎合他。 这个主旨是什么？为了他而办， 为了他，为了他而去一起吃饭。但是我要吃什么？我就要配合他，我这件事情我就不太 行。你可以不用啊，你可以当真小人啊，你就当场跟那些学妹讲，或者学弟讲说，我就是要吃牛肉，你们不要，你们不要说， 所以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欧美国家好像不太能够接受，不是不太能够接受，就是比较少所谓合菜这种东西。嗯，因为他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对啊，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所以说他们合菜这种概念就少很多，但是亚洲国家呢，就是要 buddy buddy， 好像你我是一伙，所以就会有很多合菜。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主办单位聪不聪明的地方，但大家还不太认识的时候，不可能去吃合菜，一定是简餐， 尽量以简 餐 为主。 对，一家餐厅有多少道简餐？一定没有一个五道，至少有个三道嘛。这三道你告诉我都是牛，不可怜。 因为他的那个扛棒就是牛洞， 所以这是智慧，有没有智慧的地方？ 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刚刚说是伪君子，好不好？因为那个人而不吃牛，我先不说这个对不 对？ 对 啊，我认为那个人就是一个人 啊，某一个人不吃牛 是吗？是吗？是不是一个可以讲得出名字的人吗？ 因为我遇到生命中遇到太多这种事情， 哦，所以你把它归类成一类人， 类人 但不是同一个人， 但通常都一次都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子， 哦 okay. 就是一个团体中，然后我的那些其他的人会为了配合他而不吃牛嘛，但是我就会想说，哎，为什么不是大家为了配合我？而大家都吃牛呢，就连你不吃牛的人都来配合我呢，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合菜的概念， 就是这个世界要嘛是绕着他打转，要嘛是绕着你打转，那凭什么是他？ 对对对，我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很，就是他是一定不吃牛，我是一定要吃牛，为什么是一定要配合他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其他人可能是中间啊，我不吃牛 也没关系，但是我、嗯老子今天付钱了，我今天就 是 要来吃牛， 而且他是少数服从多数， 对 对, 對。 但是现在变成多数尊重少数， 哎、欸，重点是我是付钱的其中之一， 哦、是啊， 我付了钱，我却不能吃我想要吃的东西，这怪吗？ 想，我觉得希姐可能有很大的怨念， 哎、欸，是。 那我们就 研究所的时候， 纯粹就让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就好。 好，大家先，我希望大家深思我的概念是。到底 千万不要让大家 这个尊重是假尊重， 一深思下去就会知道你的逻辑 可以 谬误。 我的逻辑就是你的尊哎、欸，你们一定没有遇过我就是要吃牛的人吧？我跟你讲，我就是超级爱吃牛的人。对，我就是今天如果吃了猪肉，我就会觉得 那换句话，那我再把 situation 做一下改变。今天学长姐在引你的时候。他有没有询问说，哎，希姐你要不要吃什么？我只吃牛。然后大家就说，啊，你只吃牛，那这个锅子里面就不能放其他的肉咯？ 不是啊，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不是这种概念，是说我的吃的东西一定要有牛，一定要有牛，没有牛我不吃。 对啊，所以我说学长姐有没有这样迎合你？ 我们其实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默默的吞下去了。 对， 你没有坚持说，我一学长姐虽然很高兴你们请客邀请我，但我一定要吃牛。 欸、事实上，我每次遇到这种一定不吃牛的人的聚餐，一定会在事后跟其他人，或者是事前跟其他人先表达我刚刚讲的这些概念，就是这个尊重是为什么是尊重他，而不是尊重我这种一定要吃牛的人呢？ 我觉得我今天也是大开眼界。 你们 但是 中间嘛，对不对？ 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每个人有自己的坚持，我们能够尊重吃素的人，我们能够尊重不吃牛的人，我们也要尊重一定要吃牛的人， 对，一定要吃荤的人。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一种思维。 对对对，就是 一种思维， 懂了吗？ 还是不懂，但是 还是不懂， 可以了解有这样的思维。 你一定以为我是中间的那一群。 对对对，我可以了解有这样的思维，只是我不是这样子的思维。 OK OK OK。 蓝豆师还有什么要补充？因为蓝豆师就是不吃牛的人嘛。 没有，因为我太累了，无力反驳，随便他， 无力反驳，默默接受。好， 欸，你们 我这段又拉的有点长了，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分享回刚 的听众朋友，想一下要不要去买一个牛肉汉堡来吃吃？ 对对对， 谁敢 休息一下？ 谁敢？ 谁敢？听这一集就不能吃？ 不能。 OK， 不能哦。 OK OK。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兰豆斯。 哦，我们上一集上一个片段全部都被牛肉给占满了。 对耶， 满满的牛味，兰豆斯不 舒服，不喜欢，头太晕了。 对啊，我觉得 我好喜欢啊，我最喜欢牛肉。 你们 会 说唱反调吗？ 好啦，这，欸， 就跟你说不能吃牛嘛。 我们刚刚占据了太多时间了，现在让维刚来讲讲维刚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还有饮食的禁忌呢？ 我个人就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毛病，就是我不吃芹菜这种东西。芹菜，然后我认为它有一个怪味道，然后我本来以为那是可以靠意志力来克服的，所以我就硬是吃了一节的芹菜，结果那个身体立刻产生了反馈，就快要吐出来。然后我已经，我认为我这辈子已经努力了三四次想要去吃它，但是都事与愿违，就是身体不愿意接受，所以我就很无奈的接受了自己不吃芹菜的这个事实， 就跟我不吃光牛是一样道理， 可能是吧。然后我后来去查，欸，好像有研究指出有一些人的 DNA 他对芹菜是会有反感的。嗯，我就认为我就是那样的人，我管那个研究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英国研究，不管，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嗯，就刚我跟刚刚我的二氧化碳的道理是一样吧。 就是反正有这样的研究，我就哎那就 OK 了，反正我就是这样。那其他的东西，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吃。 那如果是芹菜炒花枝呢？那你这样花枝吃吗？ 我吃花枝，芹菜会跳掉。 那鱿鱼也是花枝、芹菜、鱿鱼都炒在一起这样子呢？ 就是芹菜挑掉。 嗯，那如果 我曾经有 那个 中毒 馄饨汤面，上面有海苔， 芹菜挑掉， 然后芹菜， 芹菜挑掉， 切很碎哦，切很碎哦。 有那个切很碎，碎到，而且还比如说我曾经有喝过什么南瓜搭配马铃薯搭配什么浓汤， 嗯， 然后它里面 有芹菜， 有芹菜，但是它已经打成。不成芹菜型， 嗯， 而且那个味道跟南瓜、跟马铃薯、跟番茄、跟其他东西相比，它的那个比重没有超过50%。 嗯， 你在喝的时候，嗯，没办法很立即性的发现里面有芹菜，它就顺着你的喉咙就喝下去了，那也无所谓，我就喝了，没有我就喝了，因为你没办法感受到它嘛， 那就不会产生不适， 就不会感受到不适。 所以我觉得你的芹菜应该是心理性的。 但是我吃 的牛肉也 是 心理性的好吗？ 你说强迫一定要吃牛肉吗？对啊，我承认啊，因为我就是想要跟那些人作对啊。 但是我还是可以知道里面有芹菜。 okay, OK， 只是它还没有让我产生很大的不适的时候，嗯，我就已经喝掉。但是我会说，哦，这里面有芹菜，我不太想喝了。但是如果说哦，可是这一杯250，哎，啊，哦，那我好喝吧，好玩，就是。还是可以喝，只是它不要太大块，或者是不要它是主角，其他是配角，那我是绝对不会接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禁忌。欸，说到禁忌，我其实比较想要聊吃素的人。 吃素没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不要碰到肉就好了，不是吗？ 就是我的禁忌是指你们身边应该有很多人吃素吧？ 有。 有没有相处之道的一些经验或感想？ 我先讲我的好了。 我的比较好理解，我对付吃素的人的， 对，为什么要用对付两个字，本身 就是 很有敌意， 就是要对付这两个字我对付吃素的人的态度就跟我对付不吃牛的人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yeah， 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你限制了生命中的那些可能性，而且影响到别人了、对，所以我就会刻 意的挑战他们。那你吃了那么多种可能性，你生命中有比较多有可能性吗？ 有啊，你不觉得吗？我就比你多吃了牛肉面呢、啊。你不知道神仙牛肉面有多好吃、欸，还有那个来一克的牛肉口味。 欸、那我想分享我老爸的哲学观。 好， 我觉得他这哲学观，大部分哲学观我可能并没有很认同，但这一个我是十分的认同。他就最近改吃素，然后跟我们聚餐的时候，他就会要吃素嘛。但他是吃那种随便素、方便素、锅边素，所以他就只是尽量不吃肉。然后我大伯就是他的哥哥，就很喜欢挑弄他。 哎、欸，跟我一样，我跟你大伯 的 哥哥， 我大伯 你是好朋友。 我大伯是我爸的哥哥，不是我大伯的哥哥。就是我大伯就会问他说、你是宗教信仰吗？不是啊，你有虔诚吗？你没有啊，你不是啊，你怎么不吃肉了呢？哦，很美味啊，很好啊，蛋白质啊，香啊，很香啊，生命中这么多的美好你这样舍去了，为什么呢？是一念之间吗？就一直问，整个饭局就一直问，问了一个小时。 大伯跟我完全一样， 但是他也是很客气的问，他没有挑他，我觉得有一点点，但是没有 酸的方式， 也没有酸，就是他感觉就是我真的好想了解那是怎么样的一念之间、对，然后我爸就解释嘛、因为环保啊，朋友吃啊，觉得自己吃了这么多年的肉调整一下健康啊，等他就讲很多理由。对，然后我爸有一个理念我十分认同，他就说，但是你问我会不会劝别人吃素，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我不会劝别人吃素，因为我个人呢、我个人呢吃了60年的肉，我现在才吃素。那你要我去劝一个20岁的小伙子说，不要吃肉，吃素，这对他不公平。他才20岁、30岁， 他生命还有很多种可能性， 他还可以有这么多的美好的体验，你就跟他劝导说，吃素，吃素，这不公平，由我来说也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自己吃素，但我不会推广吃素。这个有打到我的，我觉得这是很 好 的 价值观。我觉得你爸 好睿智哦。他就四两拨千斤的把我大伯的提问给拨掉了。我也没有强迫你啊，你干嘛 啊？对啊。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跟心得，我觉得很值得分享。 OK。 那你们还有什么吃素？ 拍拍手。 那你们还有什么吃素的体验？不是啊，跟吃素朋友的互动体验。 应该是说我本身是吃素，但是我发现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当遇到初一十五的时候是假日的时候，当朋友邀约的时候会变得有一点点麻烦，但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就是真的是好朋友的话他们就会体谅你，甚至还会主动说我们今天就去吃什么什么餐厅，然后那家餐厅呢刚好就是以蔬食，就是蔬果、蔬食的沙拉，或是说比较清淡的食物，就是里面也有素食的套餐什么的为主。 我 觉得这就是好朋友。 我冒昧的问一句，就是他们会不会把你当农民力？ 当什么？ 就是当你啊，他今天吃五啊？ 倒是不会哦。说到农民力，我这时候我的手机里面啊，手机或是那个 iPad Touch 里面啊，都有下载农民力的那个 App。所以我自己都会看农民历啊、 所以你是为了吃素而看农民历？ 不是，初一十五那个很好记啊，干嘛那个？ 昨天是不 是 吃素？ 我很喜欢是知道说，今天忌什么宜什么，然后什么是吉，然后什么时辰比较好之类的。 所以平常其实平常本来就有在看，所以 本来就会看， 更加方便的去。初一十五吃素， 对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礼拜一不能无肉日？因为礼拜一太难记了，因为礼拜一很容易就破功，对，所以初一十五比较好记啊。 昨天是不是 农历十五号 是前天礼拜六 前天哦，因为昨天月亮好圆哦， 那是十六的月亮， 十六就可以吃肉， 可以 是的， 但是不能吃牛肉， 我本来就不吃牛肉啊， 个人的个人的个人的 哦，对啊，个人不吃牛肉， 那你跟非初一十五吃素的人互动也都很 OK、嗯 很 OK 啊，只是一开始的话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嗯，不好意思，我今天吃素。那你可能就是他们吃什么，我他们比如说，哎、欸，比如说他叫蓝豆丝，我差点把我本名讲出来，蓝豆丝，你来吃这个什么，在哪一个市场买的，你试试看。我说啊，可是我今天吃素哎、欸，可不可以先冰起来，明天再吃？他们也不会为难我啊，类似这样。 我可以让。大家假想一个情况， 好啊，来啊， 这个其实已经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只是你们还没察觉。嗯，就是有人初一十五吃素嘛，嗯，对不对？但是有人呢，初一十五一定要吃肉， 谁呀、啊？ 我，然后 又是你，你为什么总要跟？ 等一下，你们尊重一下好不好？ 初一十五，等一下，他连初一十五是什么日子都。 因为我 记不起来的人怎么会是一定要吃肉的， 因为我每天都吃肉，因为我每天都吃肉，所以我初一十五一定会吃到肉 OK 然后 okay. 对，所以我要表达的是我才是真正的饮食中吃文化的那一个人 哦，因为你真的太少太， 所以你们要尊重我这个吃文化， 好刺哦，真的好刺， 太不过我认为希姐今天丢出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反思 的一个反思，就是不要把别人当成少数，你可能你自己才是少数。 对， 太诡异了。 等一下，我想我还没，我刚刚问题啊，好，这个我不要你们回答， 哦、不要 我要观众自己思考一个问题。我刚刚那个假想的世界，初一十五一定要吃素，和初一十五一定不吃素的这两群人， 一定要吃肉， 一定要吃肉，对，一定要吃肉的这两群人，哎，他们怎么相处？他们如果今天。刚好聚会迎新就是办在某间餐厅 合菜， 而且还是合菜哦，哎，怎么搞啊，天哪，开两桌就好了啊， 开两桌老板我们要开两桌这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 是这样的， 这好像以前的数学问题哦， 别人的情况下自己要有什么样的习惯自己知道就好啦，没必要这样子，就 是 维刚没有跟我吃饭之前怎么可能知道我不吃牛肉，对不对？但是我跟伟刚一起吃过饭吗？吃过，但是我们吃麦当劳， 嗯、 那有差吗？ 对对对， 没有差别啦。 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可以值得分享。 嗯， 最后一段再分享吗？ 不，这个现在可以分享，很快讲完。我有一个同事呢，他有痛风，很严重的痛风，所以他饮食上他自己也会拿捏，喝酒啊，饮食都会控制。海鲜也不能吃太多，那我呢就是有一阵子觉得自己身体常常冒痘痘，所以我就去买了绿豆来煮绿豆汤吃，然后每次呢煮完绿豆汤吃完之后呢，我的痘痘就会改善，然后身体也会觉得嗯，好像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真的有学理根据，因为就会觉得嗯，这阵子的身体的毒素好像降低了不少，多亏了绿豆的帮忙，然后有一阵子呢，这个同事就在哀哀叫，说啊，痛风好痛，好痛啊！然后我就跑去跟他说，哎，绿豆可以排毒，你要不要吃吃看绿豆？我觉得我是一片好心，你们觉得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如果是你，你们会不会？ 如果绿豆对你来说可以解毒，但是对他来说也不一定可以，可能他比较适合是苦瓜。 告诉你们，学理上面。那绿豆呢是豆类，里面有什么嘌呤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呢吃绿豆啊，痛风会加剧啊，很恐怖的。 Oh、 痛风的人不能吃豆类，我完全没有这样，我在此之前完全没有这个 sense、 啊。豆浆也是。 对， 所以他怎么反应？ 他就说：“哦，再吃我会死啊！”你确定吗？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呢？你好坏哦、 啊！我好奇， 阿贵哦，我们好同事阿贵，他说：“那会更痛哦。我就知道，原来我学识浅薄，差点害死人了。他还在吃绿豆，隔天不用来上班了，躺在家里就好了。这也是不只是文化的禁忌， 有些生理上的，就是他不是装清高或者是刻意搞怪或者是一定要吃肉一定不想，就他吃会死的、 啊、对 吃会死的。 我现在要分享人体银针的故事。 哦，好，人体银针。好，我们下一段来听听燃豆使者人体银针。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蓝豆丝， 我是不吃素的希姐。 一定要这样吗？ 一个、啊、一个慢半拍，一个不吃素。 哦、因为我刚刚有点不太习惯，因为通常你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然后硬要放 我 在中间， 我 有点尴尬。对，好了，我刚才说我要分享人体银针，因为我觉得我不要纠结在吃肉还有吃素，因为我觉得跟谬误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的人讲话实在是会吐血。 哦，然后呢？ 你只是没看过那种逻辑而已。 我要分享人体银针了。 人体银 针，就是其实我的体质是非常敏感的体质，就是我很容易过敏。我随身呢会带了敏寡宁。我不是要帮他打广告，但是这个药对我来说很有用。 它是一种、欸、它是一种抗组织胺，可以消除过敏的症状。 对，它可以马上消除。对我来说，它是马上消除。我可以服用一到两颗，就是如果症状比较轻一点，就是吃一颗；如果症状很紧急的话，我就会吃到两颗。所以我随身都会带着敏寡宁。然后、嗯，为什么我说我是人体银针？是因为我真的就是，然后只要吃到。就是只要有含有一点点毒素、嗯、那一点点毒素呢可能是从不新鲜的食物，你知道我 特别是海鲜 不新鲜，对，特别是海鲜，然后再来就是荞麦面，然后再来是一个礼拜的菜，就是你知道秋葵用烫的其实很清淡，就是没有油也没有炒，但是它就用烫的，然后冰在冰箱大概三到五天之后再吃就不行了。 哦， 因为它已经产生毒素了。我亲眼看 过蓝豆丝发肿的状况，哦哦，很恐怖， 变成肿豆丝， 赶快去擦那个敏寡宁嘛， 吃敏寡宁是吃的好吗？ 对对对，我记错，不好意思， 你不要在那边讲包袱呀， 不要怪蓝豆丝的包包为什么那么大。 敏寡宁就带了六罐嘛， 它里头基本就要放一个敏寡宁。 我跟你讲，没有人怪我包包很大，只有你们好不好？谁怪我包包很大？我应有尽有哎、欸。如果你今天过敏了，我还可以给你吃敏寡宁呢。但是如果我今天过敏，你能给我什么东西？ 那你们有听过一个笑话吗？ 什么？ 就是人体银针的笑话，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找了一个医生说，哎，你帮我测试一下我对什么过敏。然后这个医生呢就拿了，就是说好，那我们这边大概有100多种的这个试样，我每一个呢都沾一点涂在你的背上，那看看你的背会不会红肿。那背反正平常大家看不到嘛，好，来试了这个花生，试了这个蚕豆，试了100多种，全部过敏。然后他就说，那医生我是不是没救了，我这辈子什么都不能碰都不能吃。然后那医生就说，你真的是很神奇耶，因为你来这之前你应该这些东西都会碰到啊，如果你每个都过敏的话你应该已经死了。嗯，后来答案揭晓，他是对那个沾试样的那个银针过敏。所以 金属过敏， 对，金属过敏。 说我对吃这个东西本来就过敏， 是吗？ 还是汤匙或筷子过敏？ 你真的是对那些特殊的， 我觉得我真的是，而且是，就是那种不新鲜的东西，特别是就是海鲜，我只吃最新鲜的，最好是从海上刚捞上来，然后什么都不沾就直接吃，是最新鲜的时候，绝对不会过敏。反而是那种，很高级料理啊，什么很烹调啊。说那个 厨师手艺很好啊，烹调，但是他其实用不新鲜的海鲜，我一吃就不行了。 欸，其实金兰豆是这样一想，我突然发现说我还有一种饮食的禁忌， 嗯， 我不能吃太油的东西 哦， 我只要一吃太油的东西我就会拉肚子或吐，所以那些什么肥肉啊那些我都尽量避免，或者是那种超油的 牛五花， 对，那种我都要尽量避免。 但是 那如果说在你只吃牛肉的日子里只剩下牛五花，你吃不吃？ 欸，我跟你讲，我还真的吃，但是我会怎么做，就是火通常都是火锅嘛，对不对，我会把那个油先捞掉。 你说 然后像那种牛肉面有牛油的我也必须要先捞掉。我曾经吃一个面要花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我花了半小时在捞油。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是算是辛苦你了。 就像我把那个芹菜挑出来一样，我也愿意，就如果眼前就有这东西可以吃的话。 对对对。 那你们知道有些人不吃虾吗？ 虾子吗？ 我还听过还有一些女生是不是场地哦，她不是因为东西不吃，她是不在外面吃鸡腿，然后不在外面吃螃蟹还有虾。为什么？ 基于什么理由？ 哎，美观。 哦，美观的理由， 就是，要剥壳啊，或者是吃起来嘴巴必须张比较大的， 会弄得黏黏糊糊的， 对， 脏脏的， 对对对，还蛮多这种女生的， 这也是一种禁忌。 嗯， 哎，那我们还有什么没聊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啦， 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饮食前必须要祷告，就是基督徒的，我相信 Peter 就有。 嗯，然后不吃猪肉是一种宗教的，然后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维刚的禁忌好像很少，维刚只有不吃芹菜。 不吃，对啊，我基本上只不吃芹菜， 还有不吃公司附近的阿三小吃店。 对，我是不吃公司附近的阿三小吃店，顶寮小吃部。 阿三小吃店是什么？ 顶寮小吃部是万里的一家在全家便利商店对面的一个便当店。 我知道为什么 我不吃这家便当店。 对， 嗯， 因为他们其实有毒， 恩怨情仇啊， 对你来说有一种 恩怨， 有一种成分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 我因为维刚的关系，我也不吃顶寮小吃， 强烈不推荐。个人恩怨而不吃，但是这种禁忌，就我自己不吃就算了。 你影响到我了。 如果有人呢，他办员工聚餐呢，有就曾经发生过，我拒绝参加。说不好意思，今天本人有事，你们去玩玩得开心哦。再见。 啊，小心哪一道菜哦！你要跟他这样说，小心他出的每一道 菜。不是跟 菜 无关， 我知道， 就是跟那间那个，就是跟就是个人恩怨有关。抱歉，祝你们幸福。 啊， 这种禁忌可能也是有些人有。 对对对。哎，说到这个，哎，刚刚突然想到，那个我要跟一个观众说一句话， 请说。 我是要测试他有没有听到最后了。 嗯， 就是 Peter， 我收到你的信，但是我这次看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所以没什么好分享的。嗯，这样子。嗯， 了解了解。好了，那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 哦， 下一集聊什么？ 下一集要聊什么？ 忘记要下一集要聊什么？ 哎，这一季到底有几集啊？ 这一季现在第八集，还要至少要再录两集到四集。 嗯， 好吧。次文化其实蛮好聊的，就是瞎聊。 对啊， 也不是瞎聊，我们用尽了那个肺腑，哎，就是那个掏心掏肺， 洪荒之力。 你看，从了前面几集，我都一直就是跟大家一直分享我的心路历程，还有我真实小故事。 嗯， 完全就是， 哎，这蓝豆丝是这一季才加入，对不对？ 对啊。 哦，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聊办公室的次文化。 嗯，好啊，那我们下一集来聊聊一些办公室的尔虞我诈的次文化， 是伦理吗？ 也可以聊伦理，都可以， 就是办公室的文化有主流就是上班嘛，但是它背后 好，我尽量 不 要把它变成抱怨文好。 嗯， 我们就是要听你的愤怒， 释放你的渴望， 这样子才爽，就是要心酸不要色。OK， 不要干嘛这样子。 啊，反正下个礼拜开始聊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聊开了。是吗？是吗？ 我会诱导，会诱导， 循循善诱。 嗯， 真的。 好啦，那这一集就录到这边了哦。 拜拜， 晚安了，祝大家都有 美好的饮食。大家不要被那个李希姐影响啊。 可以思考了，我认为 可以思考一下，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纯肉跟纯素这两个， 我觉得尊重啊， 在一般人心目中 尊重他人的坚持和信仰还有习俗就好，尊重他人的习惯。 好了，彼此尊重之下，好好的享受人生， 啊、没错， 珍惜自己的人 生。我补充一下，我真的遇过纯肉的人，他绝对不吃任何一点青菜。 那他不是挂了吗？ 没有，他真的 还活得好好，他怎么消化系统怎么承受得了？ 他真的可以承受。我等一下跟你讲是谁。 哦，好，好吧，那我们私底下，如果有兴趣的人再私信给 你。不可能一根草都不吃， 真的不吃。 他搞不好早上打蔬果汁喝。 好像可以，但是他吃的饭里头绝对不能有青菜， 不能看到实体的青菜，就像我不能看到芹菜。 对对 对, 对， 但他把芹菜放大成所有的青菜，青菜。 好啦， 有兴趣的再私讯来。 拜拜。 好啦，那就这样啦，谢谢大家，晚安喽， 拜拜。